9月13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冇错啊，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咧骚动音乐咧六点钟将会出现嘅嘉宾就系 梁乐棠， 带嚟佢嘅新作品啊，佢嘅出道作品《心甘情愿》嘅，咁啊非常之有趣，因为咧即系去听佢分享嘅时候都原来系有好多嘅一啲参加选秀节目嘅经历啦，系啦，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嘅，即系乜嘢风格咧佢都尝试过，咁啊一阵六点钟咧就可以听到。梁乐棠带嚟佢嘅一啲古仔啦，咁样样 系，因为你即系中意嗰样嘢，你就会好多方法，譬如好似梁乐棠咁样去参加好多选手啊咁啦。 系 咁好啦，我又嚟 update 下，因为我已经一路间唔中咧就会准备紧一啲行程嚟紧去日本啦。 打开口牌， 系都讲咗好耐噶啦， 知啦，知你巴闭啦。 咁但系我觉得有一个好得意嘅转变嘅，以前去旅行，你去计划行程嘅时候咧，我未必会将呢一样嘢放喺。行程裏面考慮之一就是找當地一些嘅音樂節啦，係啦，可能你會間唔中都揾下一啲可能 jazz bar 嗰啲，可能都會有諗過，但係佢未必係一個叫重點嘅行程啦。咁、但係今次都幾強烈，我都會有一啲部分同音樂有關，譬如行下啲二手嘅CD 鋪啊，黑膠碟鋪啊，以前冇呢啲噶。 但係你屋企有黑膠？ 冇噶，淨係想睇嘅咋，其實。 或者儲咯，即係齋買翻嚟儲。 我諗我未必會即係黑膠碟會睇嘅，但係如果真係買或者儲咧，我諗真係揾翻 CD 嗰種咯，因為。 Do you like hip hop？ 呢个系唔系买啊？呢个俾人呃嘅当年。因为之前想做一啲 research 咧，关于日本即系 City Pop 嗰个时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想揾翻嗰阵时一啲歌咧。我发现原来喺香港要揾唔系冇嘅，唔容易啦。同埋因为个语言限制之下咧，你唔系。怎打英文打翻个译名或者打翻个中文名喺网上面就一定会揾到相关资讯嘅，即系始终嗰边嘅音乐咧，日本嗰边佢有自己一个生态啦， okay. 即系你用我哋平时譬如 Google 嚟揾咧，未必揾得咁仔细嘅， 同埋佢啲规模系真系好多元化噶嘛，即系大大小小不同规模，佢系可以好丰富，即系一啲细嘅表演场地有好多一啲 live house 啊，当地即系大中型至大型嘅又会有好多唔同啦，即系大到有一啲可能真系喺即系啲香港嘅朋友仔会飞过去喺好大几万人嘅场地度睇。又会有啦，咁样 系啊系啊，因为嗰阵时有去揾过一啲歌手啊，多嗰个年代嘅时候咧，真系喺一啲讨论区，一啲好熟嘅可能一啲网民去讲翻，咁你先至会可以揾得到哦，嗰个年代有边啲碟出现过啊成啊咁，咁跟住但系你香港想揾咧唔容易揾咯，我只能够话亦都身边冇熟悉嘅朋友，佢好钻研呢一样嘢，因为我觉得呢啲可能你有啲 friend 去熟咧，你问佢，佢又话俾你。啊，边度会多啲啊？喺边度揾会有啦，咁因为冇嗰条路啦，咁都用翻最正常上网 search 咯。咁但系上网 search 唔系咁容易 search 到啦，你发现？ 因为咧嗰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是例如啊讲起一啲宅男天堂咁啦，你会好自然谂起哦，就秋叶原啦咁样。但系你例如可能话日本嘅音乐集散地咁样，我去边一个有冇一个咁样嘅地方，好似秋叶原咁，我去嗰个地方有好多呢类型嘅嘢去卖，又好似真系比较难一。个集中嘅地方揾得晒你要嘅嘢嘅， 系啊，甚至乎你要喺一啲串流平台揾咧，其实有一啲日本嗰边嘅音乐咧，旧嗰啲，一系就可能佢冇 digital 版本啦，有机会啦，咁甚至乎系佢未必咁齐全啊，相对地，可能亦都关我用嗰个串流平台事啦。外国嗰啲就好齐啦，但系日本嘅未必好齐。 呢、這个系啊，都会视乎翻嗰个平台本身佢比较多边一方面嘅一啲歌曲存货喺度咯， 甚至乎可能嗰、那个歌手的名字他真的用日文加漢字咁樣，咁你有時你 search 唔中咧，你譬如 search 佢英文嗰個拼音和拼音，你未必揾得到嘅，咁所以嗰個難度係會稍微高少少。咁但係嗰段時間，因為我就係記得喺啲論壇度睇過，見到有啲人介紹一啲歌手咧，我可能真係完全唔識嘅。嗰段時間大家一定熟啲就真係 mainly Plastic Love 咯， 係 竹內瑪利亞， 竹內瑪利亞， 我好驚講錯咗。 多啲好有啲好近嘅名字， 太多瑪利亞係啦， 咁所以好驚講錯啦，或者記錯啦。咁跟住就喺一啲網民推介之下，會揾到一啲其他日本歌手，譬如秋元芬咁，咁會 哦， 係啦。咁跟住你就揾翻啲作品聽就，哇，其實好好聽。但係你突然之間講，你未必會提到嘅。你講嗰個年代，因為我哋香港嗰時 hit 嘅歌手會更加多好多啦，咁樣咁，但係就係好多寶藏，你要揾咧，你都要有窿路揾先得。 同埋嗰邊有好多所謂我哋而家去睇就叫做冷門啲嘅嘢啦，即係所謂嘅冷門，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當喺日本當地咧，可能其實嗰個歌手喺嗰邊係好流行，只不過當年冇傳過嚟喺香港嗰度流行咁解，因為喺香港又會有香港當年流行嘅一啲日本歌手，大家會認識啦咁樣樣。咁所以你去到当地你会发现呢，我哋认识嘅日本歌手好出名嗰啲同佢哋当地本地人认识嘅一啲好出名嘅日本歌手係有少少唔同。 係，所以我都几期待去即係可以发掘多啲唔认识嘅，咁可以搵到佢哋啲唱片啦咁啦。 你问一下嗰啲店员囉，你行去其实冇所谓㗎，係真係行入去呢，好其实嗰啲真係佢哋好乐意推介嘅，你行入去嗰啲细细地嗰啲 CD 铺呢，你同我店员讲 ，Do you like hip hop 咁样，佢都会答到你好多， 又系呢个 catchphrase 咁跟住另一样咧，即系行程上面会多咗呢啲以前冇谂过会有嘅嘅类型嘅景点啦。另一样就是今次去嘅时候，因为对上一次去已经系疫情前啦，咁嗰时都未做音乐节目啊，或者未成啊嗰啲。 你话唔知七岁半打后就冇去过。 系啊系啊，七岁去完东京之后冇再去过，甚至乎疫情前，因为都未开始做骚动音乐，或者个生活未咁同音樂有關咧， 哦， 以前去景點冇諗呢啲，話要去嗰邊，不如睇下 show 啊成咁。但係而家 做咗音樂節目啦， 又真係真係聽 EDM 又多咗咧，即係啊呢個 習慣唔同， 呢個係我嘅發現嚟㗎。咁所以你去嗰個習慣唔同咗，咁跟住咧我就嘗試揾啊，究竟我自己喜歡，因為我都有中意一啲日本嘅電子音樂嘅DJ 或者 producer， 咁我上去佢哋啲社交平台睇下，究竟會唔會可能喺嚟緊我去嘅嗰段時間佢哋有演出咧咁，跟住揾下揾下咧就揾到一個app 咧，免費 app 嚟嘅，咁佢就會 list 咗喺唔同時間喺日本邊啲地方有啲咩嘅音樂演出，佢應該我估啊應該唔限於淨係電子音樂嘅，咁但係。呢、這個哇！我一見到就開咗眼界啦，即係你會知道，除咗我呢一間可能呢一間嘅好出名嘅東京嘅 club， 佢邊一晚請咗一啲咩 guest 嚟，有咩 event 玩咩類型嘅音樂之外，你都會揾到一啲比較本土啲嗰邊嘅音樂節嘅，即係有一啲叫做國際品牌嘅音樂節，就你會知啦，即係 大型嗰啲啦。 呢個 weekend 嗰邊會有Ultra Japan 啦，咁你會識。但我又揾到一個咧，係即係。喺嗰边自己应该 local 啲嘅音乐节嚟嘅，佢我就睇得明两个字嘅啫，暴力。佢用暴力嘅汉，即系个汉字系暴力，后面仲楞咗一啲咁样啦。 咁会联想到啲 metal 嘢。 佢系一啲比较 heavy 啲 dubstep 啲嘅，因为我系 search Tokyo dubstep festival，类似一啲咁嘅字，咁所以咧佢会有啲重型啲嘅音乐啦。咁你就会揾到，哇！你见到嗰个 line up 上面咧。是一啲自己真係有聽開嘅，但係嗰啲係即係日本嘅 當地嘅 DJ 或者 producer， 咁嗰個吸引性就好大啦。咁當然佢成個音樂節可能為期三日啦，咁有一啲日子就會請一啲外國，亦都係非常之知名嘅。咁但係我去計劃嘅時候，腦裏面都有一個糾結嘅。你去一個音樂節真係去一日，咁你一個行程你 spend 咗一日喺裏面，又會唔會有啲 嘥咗咧？ 咁而家都計劃緊。咁但係嗰、那個取態就係、是，如果真係睇咧，優先睇咗日本嘅 local 啲嗰啲先係嘛？ 因為嗰啲你喺海外要睇到比較難，但係一啲外國特登飛去日本嗰啲，可能有機會你將來喺其他地方容易啲睇到啦。咁樣咁同埋一次過一個音樂節有曬咁多日本 producer， 就正一次過滿足曬幾個願望。係 啊，咁我覺得哦呢啲 app 幾方便，即係作為旅客嘅時候你都會 search 下，因為有陣時你都會 search 噶嘛。譬如呢期嗰度有啲咩祭典，有個合集，咁你大概可以 plan 行程咧， 你就方便，即係知道曬時間，知道曬地點，你就知自己順唔順路。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就係咧好多當地嘅一啲演出咧。可能你未必即係海外旅客，你未必可以買飛喎。有好多喺嗰邊嘅一啲嘢 我呢個都係啊， 係啊，佢要有可能當地嘅身份證或者信用卡咧，先係可以買到飛。所以其實我有時覺得你諗唔使諗咁多噶，你睇下買唔買到飛先啦。有啲嘢咧，你就算知道佢會發生咧，都未必有你份嘅。 唔系呢个真系一个系多么通的练乌嚟噶，同埋讲我试过，因为 我明 系啊系啊， 因为上次我Taylor Swift 有日本站嘅时候，我已经有 尝试过买， 你知道佢都有自己一套嘅 system 系 啊咁样样咯，咁所以我都研究紧同埋谂紧计划紧，究竟系点样样咧？ 我觉得你可以去有一个地方，你一定点样都可以去得到嘅，你可以去 Blue Note 嗰度朝圣一下咯。不过可能唔啱你，啱我多啲。 唔系我想去嘅，但系因为我未睇，我谂要睇完之后咧，咁我先知道究竟应该点样样去 plan 嗰件 事。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最烦唔系嘥咗一个演出嘅时间，系你个车程啊。 系 车程先系最要去计算嘅嘢。 系咁，但系如果要去日本睇，都有一个如果要睇系睇得到嘅，不过同我冇同期。 又系嗰啲咩马里亚嗰啲啊？ 唔系。佢个名叫孙晓妍啊 ，Candy 孙啊，佢嚟紧都会喺日本开 show 嘅，因为佢自己专辑咧都出日本版啦，日本版嘅碟啦，甚至乎啊呢一首歌都推出咗一个日文版本，有百薇嘅呢一首。新聞之前聽過 Candy 孫的百薇離生 mix 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點半，由羅宇光為大家報導一節新聞。尖沙咀广东道一间镖行前日发生劫案，警方今日下午重组案情，将其中一名疑犯押返现场调查。疑犯被黑布蒙头，在几名探员押解之下进入镖行，期间探员向疑犯查问，在现场逗留大约十分钟之后离开。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钟雅伦亦有到场。 案发在前日下午近四点，三名非华裔男子持刀和大锤在大约半分钟之内劫走一批名贵手表，价值大约370万元。警方事后在将军澳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的19岁非华裔男子，并且在秀茂坪拘捕一名17岁非华裔男子，涉嫌误导警务人员。港大医学院分析2015年至2022年的调查数据，发现3000多个受访吸烟者中，50%表示如果烟草价格上涨，会戒烟或者减少一半吸烟量。港大医学院建议政府长远考虑立法禁烟，短期提高烟草税，扩大法定禁烟区等有效管制措施，期望2030年达至无烟香港。另外，港大医学院护理学院启动为期2年研究，以家庭为本的戒烟项目，通过生物化学和环境评估，保护儿童免受二手烟影响，并且帮助吸烟者戒烟，建立无烟家庭。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的最大隐患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最大威胁，无论赖清德怎样变换说辞，都勾销不到其台独言行，亦都掩藏不到其台独本性。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和大陆交往都不存在障碍，但如果坚持台独立场，两岸协商对话就无从谈起。他又指出，众所周知，两岸协商对话机制停摆的原因在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他不承认九二共识。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工作者，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他的讲法不过是骗取选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可不可以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访问俄罗斯，他回应说，中俄双方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希望记者可以保持关注最新情况。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较早时表示，王毅将于下星期一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与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两人计划就广泛双边合作问题，包括最高级别和高级别接触，加强在国际舞台合作，在国际组织和论坛中合作，以及乌克兰危机等议题展开讨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图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狮隧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噶啦，咁龙尾都系有待消散啦，去到狮隧桥底。而较早前七咸道南往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到芜湖街。荃湾和宜合道往城门隧道方向近住梨木树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昌荣路近住油麻磡路。而观塘绕道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睇翻隧道情况。

知道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间心跳惊怒，一切都坏到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粗鲁，用上拥抱，并借你走到假设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冯允谦嘅收到收到，由细到大得到嘅爱，可能系你嘅屋企人或者你嘅爱人。嘢过程当中亦都会遇到一啲嘅伙伴，你又有冇得到过佢哋俾你嘅爱呢？ 一班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行书店逛顺店，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艺术区一天下落别忘记那地方，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雅叫也不想 呢五个女仔成团之后第一次一齐去旅行，亦都拍紧呢首歌嘅 MV， 佢哋系 Beanie 时任呢首最佳女团友啊！记得佢哋话呢个 trip 里边啊，倾咗好多心事啊，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听身边朋友嘅一啲谂法。 音乐忽略好好的听，错过五次留白变调。 咁你内心嘅声音咧？ 忽略好好的过，过了半世太可笑。身影掩盖到罪，人全无独处的空间了，碰上太多做作变脸，难颜嘲笑，想哭却抑压着，灵魂麻木自枯掉，等不痛不痒和变疯了，静听内心怎呼叫呐？因为怎么去分担？安抚了伤患，生活得理想时间。每日拼命奔跑，赶到夜晚。想尽还难实日难，腾空洒挥，怎算偷懒？丑陋不想考究，漆黑世界宁愿退后，一再招就不可补救，靠吊镜去减污垢，呼吸放轻放慢，灵魂宁静里感受，只得我跟我就已足够，身体在感觉这宇宙，闭起眼睛当小幽，思想意识半空插翼，远飞出星宿。静听内心怎呼叫呐喊，忧虑及我去分担，伤感会冲淡。 听个 Frankie 叶叶燕婷嘅派对歌叫做《懒散》，先听一节六点新闻报道。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今日呢位嘉宾好鍾意唱歌，仲参加过好多唔同选秀比赛㗎。 喺追梦嘅过程当中，佢一定得到好多人嘅扶持同埋帮助啦。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呀。 梁乐同心协力。 哇，阿斌，你有我喺度帮你，唔使驚呀。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一位新朋友啊，叫梁乐彤啊，你好啊 ，Hello， 你哋好啊。 咁我哋啊送上呢一个嘅礼物啦， 系咁啊，我哋今日送俾梁乐彤有呢一句梁乐彤心协力。 我真系冇谂到，多谢多谢， 耶， yeah, 送俾你嘅， yeah, 多谢你哋。 系啊，一个同字系几好发挥嘅，喺谂呢啲成语方面咧， 系啊，好多选择。 系啦，咁啊，因为我哋之前都用同字咧送过俾唔同嘅嘉宾啦， 嗯， 即系个选择系少咗，但系都唔系冇嘅，而亦都个意思好同心协力呢卷啊，所以就送俾你。 多谢你哋啊， yeah, 多谢。 系啦，因为喺我嘅角度觉得，即系能够有自己嘅作品啦，可以出到成为歌手呢啲咧，都系靠好多唔同嘅人嘅帮忙之下同心协力啊， 系啊，冇错， 先至能够做得到啦。咁所以我觉得嗰个寓意都好好嘅，系啦。咁啊，所以都藉住呢一句同心协力咧，即系了解一下啦。即系梁乐彤，平时系咪大家都系叫你乐彤咁样，定系英文名 Stephanie 咁样噶？ 叫我乐彤会比较多嘅，因为 Stephanie 好多人都讲过话唔系好衬我啊 ，Stephanie， 即系你好唔 Stephanie 啊？ 有冇谂过改英文名，改另一句容易啲 嘅？好难嘅， 咁系咪？其实我个英文名系有意思嘅，系啦，因为我系基督徒。系、 哦、 啦，咁所以呢一个名系我一个基督徒嘅姑妈帮我改嘅，系、啦，咁所以就唔改得嘅。 明白明白。 咁啊，大家多数就会叫乐彤啦。咁啊，了解一下，其实即系喺玩音乐方面开始，其实系咪一路由细到大都已经系即系中意唱歌嗰种噶啦？ 其实我本身系一个画画老师嚟嘅，系啦，但系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唱歌。咁屋企人其实都几包容嘅，佢哋其实系想我跟翻妈咪咁样啦去教画画。我妈咪都系开画室画画老师嚟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屋企人对我嚟讲都算支持，系啦。咁同埋而家有间画室真系叫做俾我。咁你知啱啱入行可能都唔係太忙，咁样就有间画室俾我顶住，即係俾我做住，一路返工一路追梦咁样。 就可以 support 住。 係啦係啦。 咁因为你话同步都鍾意即係唱歌嘅，我记得好似你有访问过我话直情细细个已经諗我想成为即係事业咁样嗰种。 係。 但呢、這、一个即係鍾意音乐呢样系大概咩年纪嘅时候开始有、 其实我11、12岁嗰阵已经好想去韩国嗰度做练习生啦。因为我系好鍾意少女时代。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见到哇，又靓啦，身材又好啦，跟住唱歌跳舞又正啦，哇，真系好想，好想成为好似佢哋咁样。咁所以我系去到18岁左右，真系叫做大少少啦，先至够胆去参加一啲选秀。咁嗰阵时我系参加过日本嘅 AKB48 选秀啦，咁韩国嘅 SM Entertainment 啊，嗰啲即系好多呢啲偶像团体选秀我都有参加过嘅。咁最后都系失败咗。系啦，咁所以之后好幸运啦，可以入到开 TV 嘅就是青春，咁而家以歌手呢个身份出道，俾大家认识到我。 系嗰啲选秀其实系会要考即系叫考核啲咩噶？嗰阵时候，例如 香港系咪好唔同嘅咧？嗰啲玩法， 其实我觉得系嘅，因为始终佢哋偶像团体系全球性啦。咁、香港最主要其实都系可能招翻啲内地啊或者香港本地嘅，咁、那个竞争已经系好唔同啦。咁即系以 AKB 嗰次嚟做例子啦，嗰阵时其实系10多万个人入面，最后拣48个出嚟。 哇！ 系啦，咁。我覺得我嗰陣時去到 final 嗰彎咧，我好勁噶啦，已經 真係好勁啦， 係啊係啊，嗰陣時就考核唱歌啦、跳舞呢個最基本嘅。咁其實佢哋外貌因素都會考慮嘅、即係可能身材體重啊呢啲，即係佢冇講出嚟，但其實你都會知道係啦，即係你戴眼鏡嗰啲就。唔得㗎啦，应该。係呀，即係好多外貌啊呢啲因素性格其实都会嘅。即係可能你活泼啊青春可爱少少。咁你入选嘅机会就 大 啲 啦。 係啦係啦。 咁、其实头先讲譬如唱歌同埋跳舞自己都要准备，係咪都要考虑就我攞啲咩嘅作品展现自己边一面，即係可能某类嘅风格嘅歌啊或者边一类型嘅舞啊嗰陣时都有去諗考虑然后揀去就去考即係叫 interview 啦。 咁我係会因应唔同嘅选秀去。作唔同嘅準備嘅，咁、即係你去參加 SM 嗰啲韓國嘅選秀，咁你就梗係揀翻啲 K-pop 啊，係啦，或者可能揀啲抒情少少，即係展現到自己個人特色咁樣去表演俾佢哋睇。咁 AKB 嗰啲可能最主要都係跳舞啦、可愛啦，即係可能啊好 Q 啊、扎扎跳啊嗰啲咁樣。同埋嗰陣時我好記得我去選秀 AKB 嘅時候，我專登剪咗個齊音嘅。 系，配合翻佢嘅审美， 系啊，系啊，咁系咯， 就唔同选秀就有唔同准备嘅，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减肥，系、啦，因为你上镜系真系会将你成个人拉环， 拉环咗， 系啦，所以我到而家其实都减紧肥 嘅。咁嗰时，譬如跳舞嘅考核为例，咁你嗰时拣咗咩歌，同埋嗰类系跳咩类型嘅舞啊？ 哇！ 我记得，其实你记得嘅， 系啦，记得嘅。我嗰阵时系拣翻 AKB 四十八嘅一只好经典嘅歌，叫做钻石。大声钻石好似叫，系啦，就系、好经典嘅一个，我唔知点讲啦，即系好可爱啊，系啦，好 AKB， 好好互动嘅同啲观众。咁、其实我觉得嗰阵时最主要除咗睇你嗰个身体拍子好唔好啦，其实最主要都系睇你可唔可以同观众互动到，即系你带到嗰只歌嗰个情绪出嚟啊，系啦。 咁所以其实即系以日本同韩国嘅选手为例啦、我深信佢哋对一啲可能舞蹈或者表现上嘅要求系几唔同嘅。 系啊， 你 系 以前都有。即其實因為細個你已經中意啦嘛，你已經係有去研究有練開舞啊，定係都係真係一路睇一路去學咁嗰種嚟 嘅。我其實講真嘅，跳舞係比較渣嘅，係啦。咁我係一直即係你問我唱歌啊，定係跳舞咧？我係中意唱歌，係啦。咁所以跳舞我係有學啲好基本嘅，但係你話你可唔可以出嚟freestyle 咁樣跳 pop 舞咧？咁我就唔得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我俾人淘汰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跳舞方面咯。 是。那你喜欢唱歌多过跳舞的原因是在于什么？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听抒情歌的、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容易表达到自己的内心有时候不开心的东西。所以真的现在叫做入了行做歌手，我都想看看之后会不会有机会真自己作歌，真作到一些鼓励到人心的歌，真不是只是单纯说你所有歌都是唱抒情这样。我都想有多些不同方面的给观众看到。 是如果要撇除即是刚才我因为要去叫做面试，所以有一些针对那个团体的一些选曲啦、你自己比较喜欢有没有哪一些类型的歌手或者哪一位的作品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其实 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邓紫棋和单依纯的、 所以我就记得是 Ready 穿歌的时候你有唱的，因为喜欢 是是是、你们有看 我有看一些 clip 那些这样 在天台那里唱的嘛， 是是 是,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夹 band 的，是啦，我就喜欢抒情和摇滚，那咁啱邓紫棋呢把声质可能同我有少少似啦，即是比较厚实少少那些声，咁就揀佢啲歌会比较啱嘅，系啦，同埋佢好多歌系柔情得嚟啦，系有 powerful 嘅，系啦，所以今次呢只心甘情愿我都系有参考少少嗰种抒情得嚟咧，后面嗰啲mix voice 啦，又用到即系丹田嗰啲位去上，令到佢嗰个音唔会太柔弱，系啦。 啱啱你话你有夹 band 嗰个又系即系几耐之前开始嘅夹 band 呢、這个？ 夹 band 其实系19岁左右开始叫做正式夹 band 嘅，即系其实嗰阵时咧，我系喺 Facebook 啦。系啦，就出咗个 post 就话，我想组一个乐队咁样，咁我就系 vocal 同埋弹吉他嘅，有冇其他即系 鼓啊 keyboard 系啦，有兴趣加入，咁就好好彩，我记得嗰阵时系十分钟都未够就凑齐咗噶啦，我冇谂到咧， 唔识噶， 系啦，喺一个夹 band 个 group 嗰度，我冇谂过嗰十分钟咧就去到而家。我哋都仲係有 contact 嘅。哦，咁跟住係咪好快就約第一次？大家可能唔知啊，租個 band 房定點樣？大家要出嚟見一下，即係 jam 下嘢咁樣。 係啊係啊，其中一個成員佢哋係有自己 studio 嘅，因為佢哋都係做呢行嘅，係啊，但係就做幕後嗰啲，咁佢哋就有個 studio， 咁就有上去 studio 嗰度練。咁我嗰陣時嗰隻 Ready to Go 即係天台嗰時表演，佢哋都有嚟幫手嘅，係、 所以基本上同音樂相關嘅一啲形式啦，或者一啲 format 啦，其实你都有涉猎噶咯，即系 band 你又有夹啦，尝试可能一啲迈向一啲偶像组合嘅选秀你又有去啦，个人嘅发展你又去啦，你自己其实好老实讲嘅，最享受真系讲最享受啦，你觉得自己喺边一个嘅模式去做音乐，你会自己最喜欢啊？ 其实。即係如果你問唱跳啦、solo 啦，定係夾 band 咧， 我自己是覺得 solo 是最簡單的、 嗯、 因為你夾 band， 你夾 band 首先你要夾人啦，咁如即係可能有陣時表演唔一定係用翻我自己嗰對 live band 嘅，咁你就要好多溝通上嘅嘢要去準備。咁、嗯、你 solo 可能好多時你就播 MMO， 咁、嗯、其實就可以噶啦。咁唱跳始終。跳舞一路跳一路唱啦，对我嚟讲系真系有难度嘅、嗯，我有少少手脚协调啊，系系啊，咁所以 solo 咧呢一个对我嚟讲系最好嘅选择，我觉得。嗯， 咁、 嗯、 所以会唔会都系因为呢一个自己最享受，所以嗰阵时都会有参加即系本地就是青春嘅嗰个比赛，好似啊又可以 explore 下，如果我自己以个人身份嘅时候又可以。achieve 到啲乜嘢，系咪一个类似咁嘅原因，所以亦都参加咧嗰阵时。 系啊系啊，我嗰阵时参加嘅初衷其实就系想做一个香港比较传统嘅歌手啊。 嗯， 因为而家真系比较多跳唱组合啦，或者有啲跳唱个人咁样，咁我就都系想即系做翻自己强项。系啦、啊，其实系因为我唔识跳舞嘅啫，系啦、啊，即系做翻自己强项，企定定唱歌，系啦、啊，就冇搞咁多嘢。 系 系啦， 咁学你话斋，去到即系本地呢个就是青春呢一个。比賽當中、 嗯、 真係做翻自己 solo 一個比較容易啲去 handle 嘅狀況嘅時候，係咪真係輕鬆啲咧？你會發現喺準備上各方面都係得心應手啲咧。 係啊，因為其實嗰陣時成個節目組俾我哋嗰個選擇度都高嘅、 嗯， 所有歌都係我哋自己揀翻嘅。佢可能會俾啲意見，咦？你呢一 round 會唔會想唱咩類型嘅歌？咁最後始終都係我哋自己揀翻想唱咩歌，咁所以。我都係會揀翻自己擅長嘅歌咯，係啦，所以嗰陣時就 OK 嘅，得心應手嘅，我覺得。 咁有冇真係 through 呢個節目都發現到，或者即係一啲感受啊？完咗之後，哦，好似自己喺呢個過程當中又吸收咗一啲嘢，即係除咗 day one 想 achieve 一啲目標嘅時候，個人可能好多一啲嘅比賽項目啊、嗯嗯，或者認識到身邊其他一啲唔同音樂人嘅時候，咦，自己都有啲位成長咗咁樣啊，覺得。 嗯，有啊有啊，就好似最近我去參加咗有台嘅一個台慶啦，咁嗰陣時咧就邀請咗好多好勁嘅前輩，有張敬軒啊，佢哋嗰啲，哇！我嗰陣時見到佢哋咧，真係覺得。呢、這個就真係歌手，係我想做到嘅歌手嘅位置，係好犀利。佢有嗰種舞台嘅感染力啦，同埋佢係真係唱緊隻歌嘅內容出嚟，而唔係純粹唱歌。 嗯， 係啦，你係感受到佢對歌嗰個熱誠同埋想帶出嚟嗰個信息。咁嗰陣時對我啟發其實都幾大，我就想即係之後都可以做到佢哋一半，咁都幾好啦。係 有大志啲，唔止一半，係啦，有大志啲我哋 十成，係超越佢， 係啦。 好啊！ 咁第一个点样嘅契机之后，喺即系参加完过往咁多嘅嘢，涉入咗音乐咁多嘅嘢之后，真系有机会可以真真正正做歌手，有自己嘅歌咯。咁 其实嗰阵时我觉得系都几突然嘅。Okay. 我嗰阵时系华实翻紧工啦，咁老板咧就打电话俾我话：，咦，乐彤有一只歌几啱你唱，你会唔会有兴趣去试下咧？咁我梗系有兴趣啦，系啦。咁嗰阵时好快啦，就俾咗个 MMO 我，系啦。咁但系个 MMO 就系一个男声嚟嘅，同埋系一个普通话嘅 vocal 界，系啦。咁但系我就心甘情愿一只广东话嘅歌。咁你知道国语同埋广东话个演绎方法其实系好唔一样，同埋始终佢系男声啦，即系好多女仔唱歌用嘅位置都好唔一样。咁我就自己重新去到即系感受翻只歌，咦，我应该用咩方法去唱翻出嚟咧？咁同埋呢只歌。其实都几惨嘅，我觉得，即系佢有佢歌词系求求你，未爱亦不用查串，哇咁惨，咁我嗰阵时就谂，我应该攞一个咩心情去，即系表达只歌想表达嘅意思咧，咁我就去睇咗好多小说啊、电影啊，系啦，再代入翻嗰只歌咁样，系啦，咁最后出到嚟嘅效果，我觉得都 OK 嘅。系啦， 所以一收到知道有機會可以出歌嘅時候，就已經好快就經歷頭先嗰啲，即刻諗哦，我點樣做？點樣做？點樣做？ 係啊，係啊， 因為難得一個機會到到咁。 冇錯，冇錯，係。 心却吵 苦等，仍然空等，但从泪日看着电话中日常，听着录音的喉上，昨天的你那天再接近。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心声都不可细数。 带嚟阿 Jam 嘅 Where Did You Go， 转头翻嚟继续同梁乐彤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尖沙咀廣東道一間錶行前日發生劫案，警方經調查之後，昨日傍晚在東區拘捕一名10歲非華裔男童，涉嫌行劫。警方說相信這名男童當日曾經手持鐵錘行劫，他正被扣查。警方今日下午重組案情，將其中一名疑犯押返現場調查。他被黑布蒙頭，在幾名探員押解之下進入錶行，期間探員向疑犯查問，在現場逗留大約10分鐘之後離開。另外，警員昨日在九龍灣一個停車場內尋回一架涉案私家車，並且從車內起回一把懷疑是涉案人士犯案時所用的牛肉刀同埋兩個未用過的鐵錘。案發喺前日，三名非華裔男子持刀同埋大錘劫走一批名貴手錶，價值大約370萬元。旅發局公布，受惠暑假旅遊旺季帶動，八月初步大約有410萬人次的訪港旅客，按月增加大約14%。相等於疫情之前平均數的84%。今年一至八月錄得超過2000萬訪港旅客人次。數據顯示，八月訪港旅客當中84%來自內地。旅發局說，香港旅遊業繼續穩定和循序漸進地復甦，復甦步伐仍然會受到貨幣匯率、航空運力和環球經濟等不同因素影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疫情让大家重新思考科技如何从多方面改变世界，在享受科技进步便利的同时，亦都面临日益增加的网络风险。网络安全威胁与网络犯罪已经成为很多人和企业关心的问题。对于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很多执法机构而言，网络安全已经成为首要工作重点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考明街嘅慢线有坏车噶，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伟业街上去官绕嘅车龙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庙。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开。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东隧嘅港岛同埋九龙管道入口范围多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中环军营车多繁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军器厂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你记得吗？ 凉夜之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 香港电台有好多经典音乐节目。其中是1980年诞生的《凉夜好歌声》同名主题曲，由关正杰所演唱的《凉夜好歌声》，又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能忘尽了寂寞，愿趁夜静好歌细听。 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咁我哋松音乐嘉宾咧，继续有梁乐彤喺度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少少噶啦，就是、你嘅个人第一首拍流过心甘情愿啦。咁何斌咧就会再就住呢首歌，我哋估少少关于呢首歌嘅嘢，然后再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唔啱？ 嗯，好啊。 好，咁啊，我由个 demo 开始估起啦、啊。因为头先啊，乐彤都已经分享咗少少，就系初次收到呢个 demo 嘅，系一个男声嘅 demo 嚟嘅。我再去谂翻去幻想翻咧，我觉得呢个男声嘅 demo 咧，最初应该会系用一个比较平淡、舒服少少，个上落冇咁大，情感上落冇咁大嘅方式去唱嘅。咁但系可能到乐彤手上边啦，可能用一个女仔嘅声，适合自己嘅演绎去唱嘅时候，点样可以又同个 demo 会唔同啲咧？就系、是、可能喺嗰个嘅情感嘅幅度上，咦，不如我哋唔好放到咁淡啊，不如俾多少少电影感，上落大少少嘅情感去做，会唔会又 OK 咧？即系去揾一个适合自己嘅方向去唱。咁我觉得当初我谂喺阿乐彤自己心目中就喺嗰个 vocal 嘅处理上会谂得多啲嘅。 系，我想估咧都系喺呢个 vocal 上面咧，我觉得、嗯。在演绎呢只歌，其中一样嘢喺你嘅角度，我估个难度就要够胆放慢嚟唱咯，因为呢首歌嘅感觉咧，佢系一种佢嗰个 tempo 真系比较慢一啲，咁好容易唔知啊，即系我哋有时听歌都会自己想跟住唱嘅时候，会觉得啊，即系原来唔容易，即系人话快歌好难唱，其实慢歌一样好难唱，你点样俾个空间，即系嗰啲歌词去自己去发挥咁，所以可能喺录音嘅时候，你准备呢首歌就系要。提自己唔可以急，要慢慢跟住个音乐咁样去。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 challenge 嚟嘅，喺录音嘅时候。 系啊，冇错，两个都讲得好啱嘅。 咁啊，逐 part 逐个问题，你可以由分析一下，讲一下我哋睇下，即系由最初收到个 demo， 你听到翻嚟个男声系俾你个感觉系点嘅先？ 嗯，我嗰阵时。收到，其實我係諗緊係咪 AI 唱嘅呢、這個，係啦，因為佢係有啲奇怪，其實有啲發音， 係， 因為始終佢係我諗應該係一個男嘅 demo 歌手，跟住咧將佢把聲變音變咗做女聲咁樣 扭過 、okay ，所以就有啲假假地，同埋佢嗰陣時唱嘅歌詞啦，同我收到份歌詞係完全唔一樣，係啦，咁所以佢就係真係純粹俾咗個音我嘅啫，我就要所有嘢自己重新即係構圖翻喺個腦入面，咁除咗呢個係最難嘅之外咧，我嘅懶音啊。其实是很重的，因为你入到录音室它会将所有瑕疵放大，那你懒音你只要有少少读得歪呢，其实听出来都会很不舒服、哦、所以我记得当时是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监制都在那里执我的懒音，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个监制就是、何志涛和 DC 啦，即有没有说跟两个監製嘅時候，佢哋點樣去分配佢哋嘅崗位？就係邊一個會同你去研究啱啱你所講嘅一啲 focal 上啊、啲咬字上嘅問題多啲，邊一個可能係睇下其他可能編曲上嘅問題，嗰、那個工作分配係點樣嘅？ 嗯，其實兩位都有分別去參與一啲嘅，就係啦，冇好明確咁樣話邊一個負責邊一 part。咁但我好記得嗰陣時。即係何展圖啦，佢係一路食緊薯片、飲緊可樂咁樣去到監製嘅，係啦。咁即係證明其實我唱得都 OK 嘅，所以佢就比較放心咁樣去到監我隻歌。咁 DC 其實佢都俾咗好多意見啦，因為我去到後尾咧。即係高潮嗰部分，我係越唱越大力啊！佢就話：嗯，呢一隻係一個抒情歌嚟嘅，你唔好唱到好似太搖滾咁樣，就唔啱嗰隻歌。咁、所以去到後尾咧，我就一路壓住嗰個高音去。但係個高音你又唔可以太柔弱，如果唔係同嗰個背景音樂咧又唔夾喎。咁所以呢一個對我嚟講咧都幾大挑戰。 係，因為聽到個編曲上面其實可能前半首嘅時候都會真係靜啲，後半首 even 就算佢叫做加重咗個力度都好，用嘅樂器即係佢都唔係打啲即係真鼓明明白白嗰種嚟噶嘛， 都 係一啲 琴。 係啦係啦，係咪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即係 DC 都同你去講，哦，即係呢一個就係講緊嗰個 emotion 嘅嗰個處理，就係因為咁解。 因為始終呢一隻歌都係講一個女仔啦，好心甘情願咁樣付出，咁你又唔可以唱到好悲憤嗰種感覺，你要有少少 佢係好激動嘅內心，但始終佢都係用一個唔開心嘅角度出發。咁你唔可以唱到哇，好澎湃，係啦。咁你都要保留翻女性少少嗰種柔弱嗰感覺喺度。咁所以就後屘都會用翻少少假聲去到上翻個真聲，咁就唔會太燥啦。 係，但係對你嚟講，第一次去錄自己嘅個人作品啦，即係呢一個 interval 嘅走法啦嚇，每個 chorus 差唔多句句都轉緊㗎啦，都尚算係處理得輕鬆嘅，都應該唔係太難到你嘅，有係咪係咪咧？ 其實呢一隻歌對我嚟講係難唱嘅 ，OK 係啦，但係始終呢個係我第一隻歌啦，所以其實我自己都落咗唔少苦功嘅，所以你哋聽落好似幾。handle 到喎，但其實係難唱，係啦，因為佢嗰個低音咧，其實我一開始係唱唔到嘅，係啦，咁嗰陣時就好焦急啦，點算咧？佢低音咁低音喎，咁嗰陣時我就去聽咗好多男歌手嘅歌，就去唱男 key 啊，將自己嗰個喉頭即刻壓翻低，即係唱啲平時唔會唱嘅音域，就拉翻闊個音域，咁入到 studio 咧就可以唱翻嗰個低音出嚟，係、哦。 但感覺上呢一樣嘢好似係要即係都花唔少時間，即係因為嗰個聲底嗰樣嘢嘅時候，要擘大自己個 range， 唔止向上向下都要撳低啲嘅時候。 向下仲難。 嗰陣時嗰個 practice 嘅時間係咪即係哇？用每日可能用好多啊，即係因為要追上嗰個進度啦咁樣。 其實我係有諗過作弊嘅。即是文監製你可不可以升高半度啊樣因为你连高音你可以用假声咁你低音是没有一个假声可以帮你落到去的嘛。咁我就想点算呢在咁短时间我仲有几个时间就要入 studio 喽喎。咁嗰时就想唔得即是我呢一隻歌妥协咗咁我其他歌点算我冇理由叫所有歌去就我把声㗎嘛。所以我就嗰时想啦。我做歌手嘅而家第一关就系要搞掂我呢一只歌嘅 verse， 系啊，我嘅低音一定要搞掂佢。咁所以嗰阵时就一路练男声，佢嗰个 chest 系点样发声会即系舒服啲，唔好咁压喉咙咧。就我日日就系做紧呢一个练习， 用几日嘅时间，尽量令到自己可以最贴近到做到个效果。 系， 用啲咩方法去练啊？呢样嘢我觉得系难练嘅。学你话斋，练高音有得练啊，用练低音嗰下系真系要搵个方法。 其实系啊，就系扮男人啦。 系 啦，平时讲嘢咧都尽量去扮男人去讲嘢，即系。压低把声去讲嘢，系啦，即系好似 sexy 少少咁样。 嗰期见啲 friend 会唔会问你做乜嘢？ 做咩？喺 因为我喉声 沙沙咁样。 做乜讲嘢咁低音啊？咁 系啊， 系即系嗰几日就真系用所有方法令到自己逼自己讲嘢都要低音啲。 同埋 都系 非必要时候都唔好讲咁多嘢啦。系啦，即系保持翻最新鲜把声，系啦，就唔好话哑咗。 系 系啦， 啱啱瞓醒把声低音啲咁样。即 系 未开声咧，嗰度 做少少录咯 ，call 早啲啊！ 一瞓醒唔讲嘢，第一件事开口就录咗个 verse， 超性感啊！即刻， 监察，听朝我哋开八点啊！咁样， 我会唔讲嘢嚟到即刻录咗先啦。咁一开声嗰下就录到去啦。咁 但系最后啦，入到去真系录音室，真系开始由第一 take 去录呢首歌到真系完成到，用咗大概几多个 session 嘅时间系搞得掂咧？ 其实。我哋录嘅时间咧就唔系好耐嘅啫，我哋录咗两个钟头， 哇，好快喎！ 佢就系录咗两个钟，跟住就收科啦。咁老板收科，咁啊梗系好事啦，可以收工，系啦。咁但我都有担心嘅，因为始终你咁快啦，咁我第一只歌出到嚟嘅作品会唔会好听呢？咁好彩出到嚟系 OK 嘅，咁同埋始终系何志涛亲自监制，咁我觉得都系有呢个嘅品质保障嘅。 系咁啱啱讲就系喺个 range 上面要 tackle。另一樣就頭先我估嗰樣，即係喺嗰個速度上面點樣可以即係提自己唔好咁快啊，即係要跟翻住啊，要控制住自己。呢、這、一個係咪都有出現喺即係練習啊，去 preparation 嘅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收到嗰個 demo 咧，係仲快嘅。 哦，係再快，係。 係啦，咁就因為係太快嘅原因啦。後面佢嗰啲高音咧係一波接住一波，咁啊真係唱唔到，你換氣換唔切。咁所以之後都有同監製溝通話， 佢快太快啦，都唔係好啱隻歌想表達出嚟嗰個效果，咁啊不如拖慢佢啦。咁之後其實係拖慢咗嘅、 哦， 所以拖慢咗咧，反而對我嚟講係發揮得比較好嘅。 哦， 係啦係啦， 因為太密嘅話就真係 係啦，好吃力， 好攰啊，諗起都覺得攰啦咁。咁喺即係歌詞上面，而家呢一個意思，因為當初收 demo 嗰就係嗰個意思係同而家完全唔一樣啦。係係啦，今次有譬如黃仲傑同埋梁慧賢去作詞，咁試試有冇機會都同我哋溝通一下第一首自己嘅歌應該選擇一個咩題材呢？ 因為收到 demo 啦，同拍完 MV 成件事完咧，都係差唔多個零星期嘅啫，成件事都比較快，咁所以就未有機會同詞人去到溝通嘅，係啦。但係我私底下都有 DM 佢哋話：，咦，你哋作呢隻歌會唔會有啲咩意思想表達咧？咁佢哋都好好嘅，就叫我放輕鬆，係啦，去唱就得㗎啦， 係 啦。咁對於你嚟講啦，即係最初收到呢份歌詞，去幻想自己要演繹呢首作品嘅時候，你點樣去理解呢一份歌詞講嘅嘢？ 我一開始係以為係一隻失戀歌嚟嘅，係、啦，因為佢有啲歌詞都係比較慘 啲啦， 係啊，我就以為係一齊咗，跟住就分開咗，個女仔唔甘心啫，跟住去到後屘發現，咦？唔係喎，好似係根本都未一齊過，仲慘啊！係啦，咁未一齊過，咁你就係暗戀啦。暗戀同失戀其實係完全唔一樣嘅呢件事。係啦，咁所以我就喺度諗，我有冇睇過啲咩小説係關於暗戀嘅呢？係啦，咁就代入翻暗戀嗰個情緒落去。 係 啦， 揾咗啲咩嘅作品啊？無論係小説啊、電影定劇集都好， 參考啲素材。 我睇嗰啲小説唔講得嘅喎。 咁嚴重嘅咩？ 係啦，咁我就有參考韓劇嘅， 係 啦， 短小説啫 喎。小説可能有太多種啦。 OK，OK，OK， 係 啊， 係啦， 係啦。韓劇有邊啲係講得啦啩？ 係啦，講啲講得。 誒，咁我有睇呢個嘅《女神降臨》，唔知你哋有冇睇咯？ 呢個係本身係一個漫畫改編。 係啦，係啦，就係講個女仔好自卑嘅，跟住慢慢點樣去蜕變啊，跟住去勇敢去接受其他人嘅喜歡。雖然好似唔係好關事啊，但係我喺中間係真係有攞到啟發嘅，因為始終我覺得女仔啦，我以前都暗戀過人嘅，你暗戀其實第一個反應都係會有少少自卑，係啦，你會諗自己夠唔夠好，之後先至再去諗你去唔去表白，係啦，即係都會有呢個過程，所以我係有少少參考到《女神降臨》嘅。 咁、哦、而你自己以前曾經經歷嘅嗰個即係暗戀人嘅狀態，係咪都係好似歌詞講緊嗰種，即係、好啦，我都心甘命抵嘅，即係我都會即係嗰種嘅狀態咧？ 係，其實都會嘅，因為。太耐了，這個回憶實在是我那時候是中學 好了，沒有 人了那時候都叫做 Puppy Love 啦，即成鬥初開這樣，那就沒有歌詞那麼慘的，我那種都是比較、小鹿亂撞那種心情啦，即是叫做偷偷地望住他啊，即是會不會偷偷地買杯水給他啊，怎樣那些咯，是啊， 最後是沒有表白過的，所以那時候都 沒有啊，沒有表白到、 真是純暗戀， 是啊，純暗戀、 okay. 是啊， 即對方亦都是不是叫做 friend 鬆了，視你是一個朋友， 定 是 直頭察覺不到啊？ 你話純粹是冇啊，即係慢慢都畢業之後冇見，跟住就冇咗件事。 因為其實我以前咧係肥妹仔嚟嘅，係啦，咁嗰陣時又皮膚唔好啦，戴眼鏡啦，又唔識化妝啦，唔係翻學係唔會化妝嘅，係啦係啦， 所以唔識係好合理嘅。 係啦，同埋我嗰陣時都幾肥嘅，60几 kg， 差唔多70嘅，係啦，咁所以嗰陣時都真係比較。自卑，所以最後就冇表白到。咁、但係我出咗呢隻歌之後咧，我發現咧嗰、那個男仔又 follow 到我 IG 。 但佢當時知唔知道？即當時、當年嗰陣 嗰陣時唔知嘅，係啦。咁、我唔知佢會唔會聽呢個電台？ 佢而家會唔會知道啊？係咯。可能你講完佢都唔知啊！你講完佢都唔知啊！因為 follow 你嘅舊同學男仔可能有好多個咧，係啊！即當日佢唔知道，一路都唔知道，可能都 係啦。咁我希望佢會聽到。 哦，你想佢知道嘅 係啊！即我而家係唔中意佢嘅，但係呢份心意即係叫做青春回憶啦。咁如果佢知道 DM 我咧，我都會覆佢嘅，係啦。 所以如果當你聽到嘅時候，麻煩你 inbox 翻阿樂彤，睇下你到底係咪啦，或者可能你係表錯情嗰個嚟。 sorry， 其實我當年暗戀嗰個唔係你 ，sorry， 係另外嗰個咯咁啊。 你係一個好朋友嚟。 好青春啊！我觉得呢一件事 系 一个青春回忆。 至于呢首嘅作品，即系喺呢个歌词以外，亦都有一个 M V 去配合翻个故仔啦。即系今次呢个 M V 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即系拍摄嘅过程，或者可能一啲谂法系可以分享一下？ 系咯，又分咗你画画嘅嗰个身份喺里边啊嘛。 咁我其实觉得呢只 M V 咧，导演组系好细心嘅，佢差唔多系为我度身而做咁滞。咁我自己本身系一个画画老师啦，咁佢当然都有啲画画嘅情节，咁去到最尾咧，个导演就叫我：，你自己拣两个颜色去抹走嗰个男仔。咁我就喺度谂啦，幅画最主要系粉红色同埋紫色，咁我不如拣翻红色同埋蓝色啦。咁因为红色同蓝色咧就系呢个粉红色同埋紫色嘅原色啊，即系三原色嘅其中一个原色嚟嘅。咁我就会唔会有少少意思可以带翻出嚟？就系话，回到最基本部，个男仔好似冇出现过咁样，系、 哦、 啦，就拣咗呢两个颜色。 哦，系、嗯、咯，因为我见到都有影住，即系个 close up 咁样，即系拣颜色嗰个咁。我就觉得你作为一个画画老师，拣颜色方面一定系有一个 有啲要求 的，一定有原因咯。 系啦，但系幅画唔系我画嘅，系 Pops 嚟嘅。 因为唔自己 太忙， 因为太多嘢要处理， 赶唔切啦，又系。 咁喺拍摄上面，啱啱呢个就配合你嘅身份，有呢个画画嘅元素啦。咁但系喺一个叫做要演绎一个角色、一个演员嘅身份嘅时候，呢、一个 preparation 对你嚟讲，你觉得？是好玩咧，你话其实事前我都有啲担心噶，我又要睇下唔同嘅剧集代入一啲角色咁样，系一种点嘅心情咧？嗰阵时， 其实嗰阵收到剧本，我系好紧张嘅， 系 因为我系完全唔知道个 MV 系有剧情啊、我以为纯粹系好似其他歌咁样有啲对嘴啊，咁样就完噶啦。我系完全唔知系有剧情，仲要系有个靓仔同我做对手戏，我真系完全唔知噶、 你事前系唔知道有个靓仔嘅， 我唔知噶， okay, 我系 净系知道我拍下啲大头啊、close up 啊、对翻啱嘅嗰啲。 系啦，我系之后收到有呢个 drama 嘅剧本，话剧本，我点解会有剧本嘅？跟住我就跟住咧，导演组嗰边就 send 咗嗰个MV 男主角嘅。 系 I G 俾我，我就一睇大镬啦！呢铺系一个靓仔嚟嘅， 有冇少少似你嘅初恋先？ 有冇啲嗰个感觉？ 咁又冇啊！初恋系戴眼镜。 OK， 其实我自己系中意戴眼镜。 OK， 系啦。咁但系佢系都几中我中意嗰啲感觉嘅，即系可能青春阳光啊，活力少少嗰种。嗰时就真系好紧张啦！你首先你要做戏啦，我系从来都冇试过做戏，住同靓仔做对手戏。嗰时就真系。大镬啊！ 紧张加倍。 系啊，而家谂翻起都有啲语无伦次，好紧张。系 咁、去到拍摄嗰日，有冇真系要有用少少时间去做 ice break 一下，等即系真系拍嘅时候，唔好咁尴尬啦，即系放开少少啦，咁样。 因为嗰日时间都比较 tight 嘅，就冇咩机会同嗰个男仔讲嘢，但系佢系好专业嘅，即系一叫到开拍，咁佢就好代入系咪叫男朋友嘅角色咧？系、啦，即系嗰个角色， 角 色系啦。咁佢就 lead 住我去到拍，咁我系好紧张个样，人哋要好欢笑咧，我就揦埋一嚿，因为真系好紧张啦。咁佢就好敬业啦，佢 lead 住我就放松啦，我一阵会一路 keep 住同你讲嘢，即系有啲对戏咁样嘅情节，咁我就做翻我自己就得噶啦。因为有几多镜头其实都。唔系睇到佢个样嘅，但其实佢喺镜头后面咧，佢都有 keep 住去做一啲面部表情啊 ，lead 住我去拍，咁所以呢个都真系好多谢佢，系。 等你都可以自然呢啲反应，唔使就好似对住空气做戏咁。 系啊系啊系系系系系。 呢一只歌连埋 MV 个人都真系推出咗，其实嗰个感觉系如何咧？即系哇，自己以一个即系歌手嘅身份咯。 其实到而家我都系有少少难以置信嘅，因为我系真系好细个就好想以。歌手呢一个身份去俾大家认识到我嘅，咁我就冇谂过喺我24岁啦，呢一年系真系发生咗。我嗰阵时系开心到咧，即刻抱住我妈咪，我终于出歌啦！个比赛完咗咁耐，我终于出歌，系啊！跟住我就好兴奋，我屋企人其实都好戥我开心嘅。咁佢哋就话你放心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啦。咁、你话室友时间先嚟帮手，屋企系冇压力嘅。咁你就放心去追梦就得噶啦。咁都系因为佢呢句说话，所以我而家先至可以全心全意咁样去 叫做追梦咯。咁而家做咗歌手，派咗我第一只歌，咁都叫踏出咗第一步嘅，系。 系咁，所以大家今日认识咗梁洛同佢以往点样由喜欢唱歌到一步一步成为今日真系一个歌手，有自己作品心甘情愿嘅呢个过程啦。咁啊，今日多谢你上嚟同我哋介绍， 多谢你哋， 谢谢你啊 ，Thank you。 谁不知道